青莲法师在这段文里面引经据典了，内容相当丰富，又名种子师，这也是起心论上说的。为什么称为他种子呢？能遍住持世出世间诸法种子，那么这个都是说这个识的性能，它的性质，它的功能。遍是周边的，住持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一切种子，种子预言呢，它就能起现行，就能变现出世出世间法的一真庄严。出世间法变现的什么？一真法界。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，净土经论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的报土也是他变的。世间法里面讲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是世间法，这个一真庄严还是他变的。这个说法跟维摩经上所讲的意思相同。维摩说，维摩经里面讲，从无住本呢立一切法也。他所说的无住本，就是讲的阿赖耶识。从这个里面建立世出世间一切法了。这个就讲的种子啊，什么是种子？这个很难讲，种子是个比喻啊，像植物啊，植物能够长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种子，所以种子是清因缘啊，它得到了土壤啊、肥料、阳光、水分，它就会生长。那些呢都叫助缘啊，是属于所缘缘、正上缘、无间缘。这三种缘具足，种子就起现行啊。所以种子是用这个来做比喻，这个种子没有形象，六根都接触不到啊，一根想象也想不到，但是它有，它存在啊。阿赖耶诸位要晓得，阿赖耶是尽虚空变法界啊，不要想着阿赖耶在我们心里头，在脑细胞里面，你那想法你就完全做不了了啊，那比阿难还笨了啊。阿赖耶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所以尽虚空变法界形形色色，这个全是 种子起现行。啊，怎么起现行呢？它三种语言具足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心事啊，不管我们的真心妄心啊，哎呀，太大了。所以他建立一切事出世间法，啊，为什么说他是无助呢？无助就是根本是虚妄的，啊，他不是个真实的，妄没有本。真有本的，真从妄起。如果妄也有本，那就不叫做妄了嘛，啊，不叫虚妄了嘛，啊，但它有，就好像影子一样。影子依什么起呢？啊，依我们人身起的，人身站在光明下面，底下照了个影子嘛。啊，无名就好比人的影子一样，啊，所以它一定是一真，它不一真哪来的？它起不来，啊，它所依的呢，一定是性，啊，所以这个性实连在一起。那他诸佛菩萨了，他们聪明，他们认真人不认影子，我们十法界众生搞错了。把影子当作真人，人忘掉了，以为影子就是他，我们迷就迷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所以人家悟，悟的是什么？我们迷，迷的是什么？啊，悟的人对于身跟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影不爱人，人也不爱影。啊，这无障碍的法界嘛，啊，真不爱妄嘛，妄不爱真嘛，啊，性不爱相，相不爱性嘛，所以虚空法界离四性相无不圆融啊。这才是真正的完美到基础啊！啊，这样圆满、美好的境界，被那些迷惑颠倒的人破坏了。啊，那么他所破坏的是他自己受用，有没有连累到别人呢？他能够连累到的是他共业所感同样的迷人，如果是觉悟的人或者跟他的业力不相同的人，不受干扰。啊，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下面景熙大师有解释说，无明为一切法作本啊。底下这个话说得好啊，无明即法性呢，啊，无明即复以法性为本，当知诸法亦以法性为本，法性即无明，法性复以无明为本，法性即无明，法性无住处，无明即法性，无明无住处，无明法性虽皆无住， 而与一切诸法作伴，是则无住无相，离世等常，等是平等，立一切法，迷无差别。这段话讲得好啊，解释得好啊。啊，我们要多读，要常常读。啊，意思体会不到没有关系，常念。这就是宗门讲的一切啊，所谓是小疑有小悟，大疑就大悟。你常常能够保持这个疑情，所谓疑情是只有疑不能解释。为什么呢？一想到解释，你就落到意识里面去了。绝对不可以用思维用想象啊！为什么世间许多佛学家啊，他们是完全凭自己思维想象来想这个佛经典的意思，把意思解错了啊，去解如来真实意了。所以佛家教人啊，立心一时参呐、啊，参学不是叫研学，参是不用心一时啊，研是用心一时，这是讲研究研究啊，他用心一时啊，心一时是什么呢？时是分别啊，第六意识分别。莫那是执着，意是执着啊，阿赖耶乐谢种子，我们今天讲的乐应相啊，那不用心意识呢，就是不用分别心，不用执着心，不乐应相啊，这个就是叫参学。宗门要用这个功夫，教下也要用这个功夫啊。念佛人也不例外，念佛人如果立心一时，他就是实相念佛了啊。我们念佛方法很多啊，总归拿起来四种念佛实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持名念佛，你能够立心一时，你是实相念佛啊。无论你是持名、观想、观相，都叫实相念佛啊。如果你不能立心一时，还是用心一时，用妄想分别执着来念佛呢，那就是底下的三种观想、观想、持名啊。可是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难啊。啊，入这个境界是要功夫啊，啊，这个功夫就是要长时期就保持这个一切。你就会有大彻大悟的一天啊，那个彻悟的缘个人不相等不一样，有人从看经开悟，有人从念佛开悟，有人从参禅开悟，甚至有人听唱歌开悟的啊，不定是什么机缘啊。他为什么会开悟呢？就是因为他疑情呢凝聚到了一个保护点，不定什么机缘一接触啊，他突破了啊，突破之后这个境界现前了 啊，也就是从前天天念，天天看，不明白，豁然明白了。这个一明白，就是一切都明白了。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事理性相，没有一样不明白了。啊，绝不是这几句明白了，不是一悟一切悟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给我们日常做仪情是非常好的一段话了。啊，无明即法性，实在讲，无明跟法性混合在一起，这叫阿赖耶识，就真妄合合啊！啊，无明还是无明，法性还是法性啊！无明不是法性，法性不是无明啊！啊，谁是谁呀？乃是乃呀、啊！现在混合在一起了。啊，混合在一起怎么办呢？那奶就是水呀，水就是奶呀。那只有这个说法了，这个说法没说错，它的确混合在一起嘛。啊，所以这是就迷味而论，啊，不是从悟味。啊，这个说法是事实真相，啊，就是诸法实相。所以底下这个解释是无明。即复以法性为本，无明从哪来的？从法性生的。啊，迷了法性才叫无明嘛。法性没有迷悟啊。啊，所以当知诸法以法性为本。啊，尽虚空的变法界的。事出世间一真庄严，全是法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佛在华严上讲，唯心所现，那个心是法性，啊，是心，啊，就是此地讲的法性。唯识所变，那个识就是此地讲的无明。发心跟无明融合在一起，啊，它的范围净虚空变法界是无限大，啊，发心是我们的真心，无明是我们的妄心，真妄合合，这叫阿赖耶。诸位要晓得，这全是些名相啊，名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名所名非常名，可是不用这些名相，我们无法沟通啊。啊，但是在沟通的时候，你要晓得，名相是工具啊，我们要达到目的，不能不用这个工具，可是用这个工具，要晓得要舍弃这个工具。你这个目的就达到了，如果你不舍弃也达不到啊。譬如我们过河要用船，船是我们工具，要达到彼岸，那么你坐在船上到达彼岸还不肯下船，你永远达不到彼岸啊。这就是佛讲的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。我们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啊，用这个工具就在用工具的时候写这个工具，写什么？心里不染着，事上我用你，心里头绝不执着，利妄想分别执着就写了。所以利己是同时的，不是分开的，就跟那个信实是合合的，是一样的。 啊，这个立相吉相也是同时的。啊，吉相是四的，立相是理，四上吉相，理上立相啊。啊，相上吉相啊，性上立相啊，那就对了。啊，那就是佛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佛菩萨跟我们差别就在这些地方。啊，所以这是说明，第一个说明，无明是依法性。啊，无明为一切法作本，唯一。十法界一切法作本。啊，那么他说了这些话，主要的一句就是当知诸法以法性为本。这是他要说的最重要的这句啊，我们才知道一切诸法就是法性啊，法性即无明，法性复以无明为本，法性跟无明融合了，合在一起了，这水乳交融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呢：法性变成无明了。啊，其实不是法性变成无明，是法性跟无明啊融合在一起。啊，融合在一起，你说无明是法性可以，你说法性是无明也可以，就像水乳交融。啊，水乳交融这个时候，你说它是乳可以。你说它是水也可以，啊，它交融成一体。对，法性复以无明为本，啊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要从无明里面进入法性，啊，这是讲的是吧？一个。众生要想觉悟，啊，觉悟用什么办法呢？在无明里面去悟法性，啊，水乳交融在一起，把乳比作法性，水比作无明啊，你还是在这个里面去发现呢乳的那个成分。啊，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能离开无明啊！啊，不能离开无明，要在无明里面突破无明。啊，你看看修行，六道十法界都是要以无明为本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更明显了。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什么时候突破了？突破就一真法界了嘛。啊，这是说为本的意思啊。啊，所以法性皆无明，法性。无住处啊，无明也无住处啊。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明即发性，无明无住处，无明发性虽皆无住，而与一切诸法作本，一切诸法都是从这个生出来的，变现出来的，是则无住、无相、四离等常，等是平等啊，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这是说的无相啊。教导我们呢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。设法界里面的众生为什么不能突破无明呢？就是因为有住，啊，住是什么呢？用我们现在很粗俗的话来说，就是你的心放不下了，你心里头有牵挂，那个牵挂就是住啊。无论牵挂什么，那叫有住。世间法舍利了，不再去想它了，不再放在心上了，佛法放在心上还是有住。好了，我佛法也不要了，有没有住呢？还是有住。住在什么？什么都法都不要了，还住在什么法都不要里头，还是有住。这个东西难了啊，有不住了，这住空啊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楞严经上讲的六戒，那个六戒是什么？住啊。啊，那是我们凡夫说不出来的，你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，他这个教学的善巧啊，你看他把这个住从粗到细啊分成六个等级。那第一个是动态的，这个是一切众生非常明显的，我们住都住在动态的。今天讲活动啊，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可以说从出生啊到死亡，这个一切生命当中都在活动啊。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真正的是修行有功夫的人，把动态东西啊舍弃了，这心地清净啊。心地清净的人是，他把动舍掉了，心清净了啊。就是讲这个健康长寿来说，养生之道来说，世间人知道运动对身体好，他不知道静比动还高明。啊，这是一般世间人不懂的，中国人练武的人懂的。啊，武艺高强从哪来？从静中来的。啊，所以你看看佛法里面真正修行人，他天天修禅定，他不运动啊，他的身体健康一般运动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啊。这才知道这个静比动啊高明多了啊，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了，他还是个关口。即使能把这个动和静呢也舍掉啊，再突破，在下面是觉啊，觉还是一个关口，觉突破了之后只剩下根 还是不能够执着它。啊，那个执着是非常微细的执着了，不是很粗的了。啊，更要舍弃。舍弃之后就是空了。啊，空也不能够执着。空再突破了就灭了。灭是最后一关了，最微细的了。灭是什么呢？诸位懂不懂？佛法上讲的涅槃，你有个涅槃的意念，你决定不能入涅槃。啊，佛法讲到最高的时候，诸佛如来真的是极灭忍呢、啊。你有极灭忍这个意念，你决定得不到极灭忍。你要把这个念头舍弃掉，那你就真的得到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从粗到细到微细六个劫，在楞严经上是六个劫。啊，我们可以讲的六个层次。佛说法那个意思你一定要搞清楚，要搞懂啊，这才体会到《金刚经》上讲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佛法，佛法是讲的菩提涅槃都要舍啊。有没有？有。但是你执着有个菩提，执着有个涅槃，你得不到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瓶颈关口到了，你把你挡碍住了啊，你无法突破啊。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才教给我们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啊，菩提涅槃加名啊。不但执着不得，分别也不得啊，你才能真正突破啊，真正能入菩提涅槃的境界啊。这是佛法的妙处，这佛善说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说，不可思。你看佛都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啊，这些方法就是法性以无明作本啊。我们在无明里头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逐渐逐渐突破啊，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才真正明了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随心啊。身心就是见性了，无助是个突破，然后你见到是四离等常，万法平等性实常住，性实所变现的万法又何尝不是常住呢？啊，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事法诸法位，世间相不灭不坏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些境界现象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见不到啊。为什么见不到呢？我们天天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对于这些现象呢见不到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见到了啊，所以诸法是平等的，诸法决定没有高下啊。说到极处，这经上常讲生佛平等啊，生是众生， 众生是包括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。啊，不但有情众生跟诸佛如来平等，无情众生，啊，树木花草，啊，砖头瓦砾，啊，这是众生，佛也是众生啊，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他怎么不平等呢？啊，所以才说平等真法界无佛无众生啊。啊，我们细细去体会经典里面这些话。啊，我们如何来切入？啊，那么这是说明啊，这个一切法迷无差别。下面就沾查三国业报经里面话说啊，故沾查经云，从无始世来与无明心聚，痴暗因缘熏习力故，现望境界啊。沾查经上这一段话是说明六道的由来啊，六道的现象，这个现象是妄境界，不是真境界啊。佛家讲的真妄，它的定义是真永恒不变，是真的啊。凡是有变化的都是虚妄的啊。六道这个法界，诸位要晓得是刹那在变化啊，刹那不住啊！啊，佛说的如露亦如电啊，所以这是虚妄境界啊。设法界的四圣法界也是虚妄境界，也是如露亦如电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明呢，啊，这是说。这个前面是无始世来与无明聚，这是我们现象，设法界都是这个现象啊。无量界来，我们的法性跟无明合合在一起啊，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阿赖耶识啊。可是我们很不幸，是痴暗因缘熏习力故，我们不是法性熏习，是痴暗熏习。佛这一句话讲的是实在是好啊！啊，六道众生为什么造业受报？愚痴啊，贪嗔痴三毒烦恼的痴烦恼啊，这是根呐。贪嗔虽然猛烈，容易断呢，痴难断。啊，断痴烦恼，经论上有比喻，好比藕断丝连，就说明很不好断。啊，贪嗔虽然猛烈，还容易断。那么会用功夫的人啊，真正会用功的人，宗门教下常讲从根本修，根本是什么？根本就是痴，痴就是无明，从这上下手，那来得快啊！啊，不从贪嗔上下手，贪嗔上下手，从痴上下手，这个真正把根本找到了 我们再把这个文念下去，一妄境界，这个妄境界就六道境界，熏习因缘故，这就是说我们凡夫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也就是说你会受外面境界诱惑，这一句话就是一妄境界熏习因缘故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你受外面这个境界诱惑啊，五欲六尘的诱惑啊，这一诱惑怎么呢？其妄相应心啊，这个妄相应心是贪嗔痴啊，就生起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，就出来了，见我所。执着我，执着有我所有的，啊，造机助业受生死苦，啊，这是在六道里头，起活造业受报，啊，就干这些事情啊。设彼化身，名为众生，这就变了。把清净法身变成了众生，这句话懂不懂呢？如果不懂的话的是，你想从做梦梦境里来说，啊，清净法身变成了梦境了，啊，清净法身是我们的真心呢，这真心做梦，心在哪里呢？整个境界就是心，心有相了，不现相的时候心在哪里不知道啊，现在心现相了啊。佛法里常讲全妄即真，全真即妄啊，真是什么呢？法性。妄是什么？法相发心变成了法相，整个法相就是法性，整个法性就是法相，性相不二啊。所以法身呢，法身就是法性的，法身是什么呢？法身是众生，这一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啊。众生是什么？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一切法相就是我们的法身呐，就是法性呐。即使你要是真正肯定了，豁然觉悟了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一切众生相全是自己，那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你已经真的清净法身了。啊，只要你真的法身，你现在这个身体就是报身佛了。啊，对你自己来说，报身佛。对教化一切众生说，你是应身佛，三身是一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啊。这个时候你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显露了啊，你救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还有什么分别执着呢？啊，原来一切众生是自己嘛，啊，自己是一切众生啊，这个事实真相谁知道啊？其如的人知道，正德的人知道，不，没有正德的人，你给他讲，他说你疯了，你神经不正常了，你怎么连自他能力都没有了，分别能力都没有了啊？他不说你他不但不佩服你，他还得糟蹋你啊！是佛在这里说真话。 这个境界实实在在，这个不是凡夫境界。凡夫要入这个境界，他都成佛了，他哪里叫凡夫呢？那么这是说啊，这个化身呢名为众生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我们怎样修行正果呢？入这个境界呢？底下说了，若如是众生中啊，化身熏集而有劣者，这就是化身以无名作伴呐。化身怎么样熏习而有念呢？你这个念头转过来了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就是化身熏习。啊，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，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。你看，在一切法事里头，甚至于读经念佛。啊，幕后啊，我们做回向。回向是什么呢？回向就是以法身熏习。啊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土啊！啊，佛国土是一切诸佛刹土啊！我所修集的功德为谁修集的？为庄严一切诸佛刹土，庄严一切诸佛刹土，庄严法身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为利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这就是法身熏习。啊，法身熏习怎么会不证法身？怎么会不成佛国呢？啊，无明熏习就很糟糕啊，决定逃不出六道轮回啊。化身熏习决定超越十法界啊！你才想这个转这个念头是多么重要啊！这个念头一转，超凡入圣。虽然超凡入圣，自己跟众生相处决定是低姿势，决定是谦虚卑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才相应啊。如果高姿态的时候与烦恼相应，与无明相应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谦虚卑下是与法身相应。化身能现恶鬼地狱出生，这是卑下到基础啊！啊，化身清净啊，化身平等啊，啊，稍稍有一点高下之心就不平等了。谦卑不但能够保持你自己的功德而不失去，而且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！那怎么成就的呢？谦卑是做给一切众生看的，是劝导他了放弃骄慢心的，不是用言教用身教啊，做出来给你看啊！你觉得骄慢啊？你觉得你很伟大啊？许多人称赞你歌颂你，哎，殊不知那个谦卑的人呢，比你更伟大。 你那种骄慢呢，那个伟大人赞颂啊，一时的啊，你想二次大战啊，希特勒很伟大了啊，多少人对他赞叹佩服啊，啊，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不骂他，他伟大在哪里啊？啊，那么你再看看印度的甘地，一生谦卑，好像什么作为都没有啊，死了之后依旧还有人提到甘地，没有不佩服，没有不赞叹的啊，你才晓得谦卑呀，人家赞叹的时间永久啊，骄慢人家赞叹很短暂啊，果报不一样啊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一个与无明相应，啊，与虚妄相应呢，他怎么能持久呢？一个与法性相应，法性是常住不变，所以他能很久。所以与法性相应真修啊，与无明相应呢，那是假的修学，不是真的。这个我们不能不辨别清楚啊。所以这底下讲，法身熏极而有力者，烦恼不能厌世间，求涅槃道。啊，这个厌世间的时候，不是真的讨厌这个世间，不是的。啊，对这个世间呢，贪爱的心呢，薄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断是非人我，断贪嗔痴慢呢，这个叫厌弃世间。啊，求涅槃道，就求明心见性啊，性归一时啊，知道一才是真实的啊，这个心常住在一，我们念佛人讲一心不乱啊，常住在一心不乱这个境界里面啊，这是真实的。修六波罗蜜等一切菩提分法，这是对待众生啊，他在生活上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上所表现的啊，六度万恨呐啊，这个人呢就叫做菩萨了啊，所以。随顺法身的熏修是菩萨了，随顺无明的熏修啊，六道凡夫啊，此地文字很简单，理跟事都讲得很透彻啊！你看众生怎么样成菩萨啊？菩萨里的我们现在讲，你真菩萨假菩萨了啊？什么是假菩萨的？就受个菩萨戒，挂个菩萨名，还是给无明烦恼熏修的，那假菩萨了。真菩萨没有受过菩萨戒，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啊，用法身来熏修啊，这个法身熏修诸位要晓得，起心动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生活工作服务，这个就是法身熏习，这个人就是菩萨了啊！他没有我，我就是法界， 我就是虚空，我就是一切众生啊，不会再执着这个身是我啊，实际上身也是众生嘛，啊，也是我的一分嘛，啊，他现在懂我是整体的，不是一分啊，就好比整个身体是我，不会执着一个手指是我，一个指甲是我，不会执着这个了。我们现在凡夫不知道整体是我，啊，执着整体极小的一个部分，以为这是我，这个执着是错误的。啊，我是虚空法界的全体，啊，这个就是化身学习了。啊，念念都是如是想，如是观啊！啊，久而久之，我们无世界的烦恼习气逐渐减弱了。哦，这个观念逐渐增强了。啊，不知不觉就切入了。啊，入这个境界了，你就成真菩萨了。这个菩萨是化身大师。不是十法界里头的菩萨了啊，十法界里面菩萨在用功，还没突破啊，突破之后啊，你就是一真法界的化身大士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，这个下面再讲菩萨怎么变成佛啊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啊。